攻读《艾斯德尔传》第四章。摩尔泽开一知道所发生的事，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，披上苦衣，撒上灰土，走到京城中心大声哀嚎，一直走到玉门前，因为身披苦衣的不得进入玉门。此时在各省里，凡是玉文与敕令传到的地方，犹太人都哀嚎、禁食、哭泣、悲痛，许多人且身穿苦衣，躺在灰土中。艾斯德尔的宫女和太监跑来报告给他，王后得喜，万分悲伤，立即送衣服去，叫摩尔德开穿上，脱下苦衣，但是他没有接受。艾斯德尔就叫王派来侍候他的太监哈塔克来，吩咐他去见摩尔德开，探听一下发生了何事，为何如此。哈塔克遂走到玉门前的广场去见摩尔德开，摩尔德开便将所遭遇的事，也将哈曼为消灭犹太人给王库捐献的银钱都详细告诉了他，并且把在苏萨已公布的灭绝犹太人的一份谕文交给他，转成艾斯德尔批阅，并请他快去恳求君王为自己的民族求情，且叫他向艾斯德尔说，请你回忆你孤苦伶仃的时候怎样在我手下长大成人。如今一人之下的哈曼已求准要处死我们，请你呼求上主，并为我们向君王求情，救我们不死。哈塔克回来将摩尔德开的话回报给艾斯德尔，艾斯德尔吩咐哈塔克去回复摩尔德开说，王所有的公卿与各省的百姓都知道，任何人不论男女，为奉召见而擅入内廷往谒君王的，除非君王向他伸出金杖赐他生存，一律应依法处死。况且我已30天未蒙召亲近君王了。哈塔克将艾斯德尔的话转告给摩尔德开，摩尔德开叫他回复艾斯德尔说，不要心想一个犹太人在王宫里就可保全性命，绝不会。在这生死关头，你若缄默不言，犹太人也必会从别处得到救援和援助。但是在这光景下，你和你的家族必遭灭亡。谁知你之所以得涉足朝臣，不正是为了挽救现在的危机呢？艾斯德尔令人转告摩尔德开说，去召集一切住在苏萨的犹太人，为我禁食3天3夜，不吃不喝。同时我与我的宫女也同样禁食，此后我就越归去见君王，即便我死，死也情愿。于是摩尔德开走了，进行艾斯德尔所吩咐他的一切事。补录丙，摩尔德开的哀悼。摩尔德开想起了上主所做的一切，就向上主哀求说，上主，上主，全能的君王，万事都属你权下，若你愿意拯救以色列，谁也不能反抗。你造了天地以及天下的千奇万妙之物，你是万有的主宰，上主，谁能抵抗你？上主，你洞察万事，知道我不叩拜蛮横的哈曼，并不是出于傲慢自大或任何贪求虚荣的心，反而若为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跪稳他的脚掌，我也在所不辞。 但是我这样做是不愿将人的光荣置住天主的光荣以上，并且我的上主，除了你以外，我绝不叩拜任何人。我如此做不是出于傲慢。上主，天主，天地的君王，亚巴郎的天主，现今求你怜悯你的民族，因为人决意要消灭我们，要摧残自始就属于你的产业。求你不要轻视你从埃及为你自己赎出的产业，愿你俯听我的祈求，怜悯你的家业，化哀伤为喜庆，使我们能生存在世界上，歌颂你的圣名。上主，求你不要让那些赞美你的口舌丧亡。此时全以色列都竭力呼救，因为他们已面临死亡。艾斯德尔王后自觉也有死的威胁，于是投奔到上主前，脱去华服，穿上悲伤哀悼的衣裳，头上撒上灰尘和粪土，以代替贵重的香膏，严厉刻苦肉身，头发散垂，毫无装饰，向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祈祷说：我的上主，只有你是我们的君王，求你援助我这孤苦无靠的人，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救援，因为危险已迫于眉睫。我自幼在我父家就听说是你上主从各民族中拣选了以色列，又从各民族的祖先中拣选了我们的祖先做你永远的产业，凡你所预许的无不一一给他们实践。但是现今我们犯罪得罪了你，你将我们交在敌人的手中，因为我们敬奉了他们的神体。上主，你如此做是公义的，我们备受奴役惨痛的苦楚，他们尚以为不足，如今还向他们的神祇宣誓要废除你发出的号令，消灭你的家业，杜绝颂扬你的口舌，熄灭你圣殿的光荣，拆毁你的祭坛，放纵异教人的口舌去宣扬虚伪的偶像，永远崇拜一个有血肉的君王。上主，不要将你的权杖交与那些根本是虚无的人物，不要使他们嘲笑我们的没落，凡使他们的阴谋伤害自己，作为那谋害我们者的见解。上主，求你纪念我们在这灾难之时，求你显现。神明的君王，全能的主宰，求增我勇气。赐我在猛狮前口能说动听的话，求你转变他的心意，去憎恨我们的仇人，使那人和与他同谋的人同归于尽。唯愿你亲手拯救我们。上主，求你援助我这孤苦无靠的人，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依靠。你洞悉一切，知我憎恨所有不法者的光荣，厌恶未受割损者和一切义民的闯入。你知道我是迫不得已，因为我憎恶上朝时戴在我头上的那尊贵的徽号，憎恶他像沾了不洁的亵渎。在我独居时我绝不佩戴，况且你的婢女没有吃过哈曼席上的食物，没有尝过君王的盛宴，也没有饮过奠祭的酒。 从我被带到这里的那一天起，直到现在，上主亚巴郎的天主，除你以外，你的悲女没有别的喜乐。威能超重的天主，求你抚听失望者的呼声，拯救我们脱离恶人的毒手，并救我脱离恐怖。卜路丁·艾斯德尔《月归朝见》。第三天，艾斯德尔祈祷完毕，脱去苦衣麻服，穿上华丽服装，刻意装饰打扮，又呼求了建临万物、拯救众生的天主，就带了两个悲女，一个扶着他那弱不禁风的身体，另一个尾随于后扶起他的长裙。他体态轻盈，容貌娇艳，令人喜爱，但他此时却心惊胆战。经过几道宫门，来到君王前，此时君王正高坐龙椅，身着蟒袍玉带，金碧辉煌，使人一见生畏。君王抬起头来，见王后前来，龙颜大变，怒目而视。王后顿时吓得昏迷，面无人色，倒在随侍她的婢女身上。但天主忽然转变了君王的心，使他的态度转为和颜悦色，急忙跑下龙椅，双手把他抱住。及至王后苏醒，王便以温和的言语抚慰他说：“艾斯德尔，你有什么事？我是你哥哥，尽管放心好了，你不至于死，王法只是限于属下，请上前来。”于是拿起金杖放在他颈上，且吻他说：“向我说吧。”他答说：“我主，我见了你，好像见了天主的使者。一见你的威仪，我就心神慌乱了。我主，你实令人惊奇，仪容又和蔼可亲。”他正在说话时，又晕倒了。君王因此十分担心，众臣仆便都设法使他苏醒过来。